ChinesePod.com 小姐，你好，我喜欢你。 什么？你喝多了？ 我？没有啊，我喜欢你啊。 走开。